好，来到今个星期九月二十二号的金匮天下也是坏会达人的，就我们 大风大雨啊， 在香港呢，我们呢就有天兔啊，就从台湾来。 这个耗子怎么厉害了？所有动物就走了。 那个风眼呢，还比那个台湾的这个地理啊还要大啊，整个台湾岛就是那个宝岛啊。 百年最大的台风啊， 最强劲的， 就来到香港， 厉害啊！ 就香港呢，那这个房子比较结实，像对于香港人来说呢，台风呢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呢，因为台风就是我们有个 假 期嘛但是对于很多地方不同的人来说呢，台风就 是一个灾难。但 是看 呢，他 来 的时候走啊，如果是晚如果是早上走了，下午要上班啊。 应该是今天晚上跟明天就是星期一呢，就比较最接近。但它的破坏力有多强呢？ 这台风对于香港人的来说呢，就是一个节日来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在夜晚里打麻将啊，或者是看电影啊，是在街里走啊，都是比较的这个多的时间，都不同其他城市一样在录音室里面呢也有我们大卫了杜比了。最重要就是安东尼也有亨利了 大家好 安东尼呢，这过去这个星期有什么大风大雨 会是也是大风大雨上个礼拜天开始整个礼拜都是大风大雨，由上个星期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出来了，就是联储局大日的接任人选呢，就是Lawrence Summers 呢，已经决定就是不会接受提名，就是他已经退出了那个联储局的主席的竞选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礼拜一呢美元就全线低开 我们的钱金都全部穿了 还没有我这还是在我们建议的波幅里面但是到星期三就是香港时间星期四的凌晨呢就是联储局他已是结果出了之后呢就是完蛋了，全都完蛋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很意外，就是联储局呢，大家都本来以为呢，这他会开始他的退市步伐 就是说是我开始减小 减少 买债， 对， 但是跟我们上个星期说的一样，但是说是我们上个星期也是在说是，只是我们猜不通他的规模会有多大，但是上个星期出来的结果就是跟我们上个星期去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对啊， 这个 什么都不做 按兵不动。 跟那个灵修 我呢 精神的生活有就很像啊。 你们知道了哪天晚上啦我不睡觉啦，等到凌晨两点钟了，看他有什么新的消息了，结果就是什么也不动。 那什么也不动，栾数据就什么都也不动，但是汇市呢就是动个天翻地覆。 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是天翻地覆了，怎么变化了很多人呢这是看不到了。 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联储局他在他的主席就是Bernanke， 他在五月的时候已经提过了，就是会在今年稍后的时间开始就是退市，到明年年中的时候呢他就完全结束了，就是每个月850亿的买债，就是里面有450亿就是美国的国债了，还有就是400亿呢就是按揭证券，就是 MBS 了但是大家都以为他会在九月开始行动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美元呢就自然就是跌个四脚朝天了可以说呢就是在联储局他议息的结果出来之后呢，美元跌到七个月的低位，就是美元指数了，它可以保住80不失手呢已经是上上大吉但是对那个欧元呢，欧元对美元呢就升到上去七个半月的高位英镑呢就是升八个月的高位其他差不多所有商品货币呢也是全部穿位破了近期的阻力但是也不用怕了，因为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美元是有一点的反弹，因为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美元它对那个联数据的利息的结果呢反应过大了，我觉得就是令到美元有一点超卖的情况。还有就是联数据它有官员走出来说呢，就是其实按兵不动呢，是以一个很接近的，就是赞成跟反对呢的人都是很接近。虽然最后我们看到出来呢就是九对一，就是只有一个人反对，但是其实呢他们在议息的时候也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不少的反对声音，就是觉得应该既然已经说过了要开始退市的时候不能够什么都不做了但是最后呢可能就是被那个 Blanky 说服了，就是投票的时候投赞成什么都不做的还是人数比较多，但是实际的情况呢跟我们看出来的表面结果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分别， 就是一般般的那个投票 这个 八情况 那这个主席说了那个主席说了现在的美国的经济数据不好，我没有支持他要改变的动力，你怎么看呢安东尼？ 其实呢他不按兵不动呢是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他说那个美国的失业率呢虽然是由五月的时候的 7.8% 呢跌到下去 7.3% 呢看上去呢就是美国的就业情况呢好像改善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失业率下跌呢不一定是因为你的职位呢多了很多美国的情况就是要找工作的人退出劳工市场的人是跌了很多就是很 已经没有那个心情去找工作了 对 啊 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去找工作，所以令到就是他的失业率下降，但是并不是因为创造的机会多了所以令到他的失业率下降，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那个美国的美债的实率就是我们所说的 U 了支持了他就是从 Bernanke 在五月说退市开始到我们知道在九月初的时候前个礼拜五了他曾经升过上去三厘的3% 上面比起就是五月的时候升了差不多一个百分点 十年的息率 对对对那对美国的经济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我们知道就是近期美国出来的与楼市相关的数据呢都是有一点转弱的直线呢所以这一点可能就是令到 Bernanke 呢就有一点担心就是要是我现在开始退市的时候他要是那个十年的债时呢要是再升了上去三厘楼上的话对那个楼市呢是有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美国的按揭实率呢跟那个美国的十年就是 U 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性在里面 的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这两个原因令到他呢就决定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每一个月维持就是购买呢400亿的美债跟450亿的美债跟400亿的 MBS 但也令到就是美元呢就是第二个四孔朝天呢 然后全部的欧元那个英镑那些商品货币都上了去了。 对他们全都上去了，但是是不是虽然我们看上去呢就是很多的主力了都已经破了。但是是不是美元就是从此就是上不上来了，我也不这样认为了因为我觉得就是美元这一次的下跌是有一些假的成分，何况呢就是联储局呢他虽然这一次呢是按兵不动，但是他那个退市呢还是要做的，这个每一个月850亿的买债呢还是要到明年中的时候停止，除非他又在推翻自己说过的话。 不怕还有下个月。 对下个月月底的时候联储局呢又在议息了。议息的时候应该我觉得就是不用等到十二月了，应该下个月除非就是美国的数据表现太差。要不然的话呢 他应该下个月呢，应该是真真正正会打出了第一步，就是退市的第一步。 那就感觉到那个旅游数据的法兰克呢，就是他说的话跟那个风水师是没有两样的，都是啊，今天 说过的就算了， 说过的就算了啊，都是啊，预测啊，今天说的跟明天说的不一样啊。 不是不是，因为其实他他 今天的我答 他五月刚刚提 昨天的我、 刚刚提出的时候呢，提出要退市的时候呢，其实当事实呢，美国的数据表现呢真是很好 啊，就是衰命的。 但是这两个月呢，我们在看美国更近期出来的数据表现，其实是没有五月那么理想。 好看应该觉得。 对但是市场人士也还是觉得，就是虽然它的数据没有那么亮丽了，但是还是应该没有乱数据呢，还是应该 开始 退市，因为也不是疲弱到注意令到轮数据改变主意。 安东尼，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法兰克现在不干了，法兰克现在不干了把所有的事情退后，会不会以后了，如果真的来的时候要这个力度很强啊，因为有8851这么多了。 对 那从前呢上个星期人有我们退有些人算了说了会退181可能 100到151，对 最后呢在几天有人说很温和的51了应该是一步一步来， 对 这时长呢就容易comfortable 了， 对 没有什么痛苦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干，到那个一两个月以后再来的力度可能很强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呢联储局还是不可以不做的。 迟早要干的这些事情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美元的下跌呢，其实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趁低吸乐的机会。 大家听到了听到了。 我觉得就是美元应该是指这一两个礼拜里面就是平走的机会比较大，它再跌的空间有限但是可能到十月到联储局下次议息的时候它又可以重新它的新的声浪。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好吧，就现在我们来到今个星期我们的前见是怎么 tips 其实 tips 呢，就我还是觉得我不要做的语不惊人誓不休。 因为呢我们呢不可能是 100% 的准确的 ,100% 准确我们说给你听的你也不会信的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对对， 早就已经发达了。 那给大家一个波幅，就是让大家参考一下了。欧元呢，我觉得就是上个礼拜它最高到了135.69，我觉得应该在上升的空间应该有限的上面我看就是13580，下面呢就是1328038点的波幅。英镑呢，上个礼拜最高就是去到161.63我看了主力呢应该是在161.60下面来说再穿 1.6 的机会还是存在的，所以下面我看呢就是15850，这个礼拜的波幅我建议呢就是 1.5850 到 1.6160。瑞士法郎呢就是 0.9040 到 0.9250。 这个瑞士法郎都是跟那个欧元走的。 对，他因为欧元我看他剩不了多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瑞士法郎呢还是可以美元还是可以守在 0.9 的瑞士法郎之上。日元呢上个礼拜是比较弱的，因为他上个礼拜收市的时候是99.99，就算是那个联储局他意外的按兵不动的时候美元对日元呢还是在跌到跌到98关口附近呢已经有买盆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也还是在近期的波幅里面。建议的波幅呢应该是 97.8 到 10.8应该还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上上落落了。那商品货币呢就是这两个礼拜是比较难测的，因为它的